第21集，萨特的蛊惑。此时的伊利丹应该在跟月之守卫们部署战术才对，可他却根本懒得理会这场战争的胜败。他只知道自己刚刚在泰兰德面前颜面丢尽，被他看成了彻头彻尾的傻瓜。他对泰兰德掏心挖肺的表白心迹，结果却发现哥哥早就夺走了他的芳心，泰兰德选择了马法里奥。更加糟糕的是，他哥哥此时正在忙别的事，压根就没有注意到。伊利丹从一处岗哨旁走过，执勤的哨兵看到有人过来，举起了武器。 伊利丹大师，所有人都必须留在营地，我也是奉命行事。 我知道你是奉谁的命， 可是…… 哨兵还想说什么，伊利丹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瞪着他，看得士兵不知如何是好，乖乖退到一旁。营地外面这片地区仍然稀稀拉拉地长着不少树木，燃烧军团没能来得及把这里的一切全都烧毁，虽然不少人都对这样的结局感到欣喜，但伊利丹巴不得这里变成焚化场才好。他轻轻举起一只手，甚至犹豫着要不要索性放把火把这里烧个干净，但还是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尽管马法里奥曾经在南边的林地中遭到了恶魔的伏击，伊利丹却不怕遇到那样的意外。首先，伊利丹刚刚走出不远，回头还能隐约看见营地。其次，任何妄想来攻击他的敌人都会在眨眼间被烧得灰飞烟灭。此时的伊利丹妒火中烧，正盼着有些活得不耐烦的家伙跑出来让他发泄对马法里奥的不满。可林中既没有地狱犬来汲取他的法力，也没有地狱火来将他砸倒，这里没有艾瑞达术士，没有末日守卫，甚至就连可笑的邪能卫兵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整个燃烧军团似乎都被单独行动的伊利丹吓破了胆，知道他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，只可惜他就是得不到一个人的爱。伊利丹找到一块大石头坐下，回想起他那些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在得到拉文凯斯领主的重用之后，他总算有资格慎重考虑这些年在他脑海中盘旋不去的念头了。泰兰德在他眼里早就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，而是长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女子。在马法里奥忙着跟那些飞鸟大叔交谈的同时，她则一直在打算着该怎样跟泰兰德表白，结成连理。在伊利丹看来，一切都该是顺理成章的。以今时今日的地位，伊利丹早就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对象，不少女人都明示暗示了对她的好感。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伊利丹就成功控制了那群大难不死的月之守卫，还救下了许多暗夜精灵的性命。他威武强大，英俊帅气，还是个大英雄。泰兰德应该主动对他投怀送抱才对，要不是马法里奥捣乱，他根本就没有拒绝他的理由。想到这里，伊利丹发出一声怒吼，伸手瞄准了附近的一块岩石，那石块立刻变成了他哥哥的脸，跟他如此相像，却还是有细微的差别。伊利丹攥紧拳头，那张脸哗的碎了，石头残片散落一地。 他是我的，他本该是我的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早就和我在一起了。 他总是会捷足先登，抢走本该属于你的东西。 本该属于我，因为我有这双眼睛吗？我这双神奇的琥珀色眼睛， 那是注定成就伟业和缔造传奇的象征。 我看是神灵在拿我寻开心，我该怎么做？马法里奥压根就不知道他喜欢他，要是他永远都不知道呢？我该怎么做？强行把他们分开吗？那简直跟阻止月亮升起一样难。 但如果马法里奥在得知他的心意之前就在战斗中不幸丧命，那样的话，他的选择也就毫无意义了。如果马法里奥不在人世，泰兰德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来。 如果马法里奥不在人世，不，我不能手足相残， 在混乱的战场上可能会发生许多事，即便马法里奥还没死，他也肯定已经引起了恶魔大军的注意。他摧毁了第一道传送门，杀死了女王身边的顾问，现在又消灭了一位燃烧军团的指挥官。敌人肯定想要活捉他，想方设法的要把他抓回去。 把他交给燃烧军团？我 战局变化无常，难保不会有人被落下，这也怨不得任何人。 怨不得任何人，怨不得任何人，怨不得任何人。不不，我绝不会这么做，绝不会对我的哥哥做出这样的事。 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了，德鲁伊的好弟弟。 拉文凯斯领主不愿继续等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归队，命令暗夜精灵大军第二天就启程上路。士兵们显然都更愿意在夜晚行军，而拉文凯斯却想要兵行险招，以防被恶魔逮个正着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暗夜精灵们已经渐渐适应了太阳光，只是力量还有所欠缺。拉文凯斯现在只好寄希望于族人的意志力了，他们清楚，如果被敌人占得先机的话，会落得什么下场。此时此刻，燃烧军团也绝不会远远观望，暗夜精灵说不定随时都会血溅四野，但却仍旧勇往直前，保卫卡利姆多的战斗即将再次打响。正当暗夜精灵大军为生死存亡而战，伊利丹在对抗着脑海中那些邪恶的念头时，克拉苏斯则在忙着应对另一件事，一道肉眼看不见但却能触摸得到的巨大隐形屏障。根据克拉苏斯的估计，这道屏障将会耽搁他们一天的时间。两人发现这道屏障的过程很不愉快，克拉苏斯的角鹰兽无故在空中狠狠地撞上了什么东西，致使克拉苏斯从那头受伤的角鹰兽背上径直跌落。马法里奥自知与克拉苏斯相距较远，想去伸手拿已经来不及了，于是只得寻求疾风相助。一阵撼动山岭的狂风再次把克拉苏斯卷上高空，刚巧能让马法里奥抓紧他的手背。随后两人平稳落地，仔细地端详起面前的障碍物。经过长达数小时的观察，克拉苏斯似乎还是一筹莫展，他那困惑的模样不禁让马法里奥越发感到不安。 我被打败了，你想不出穿透屏障的办法吗？比那还要糟糕，我联络不到里面的任何人，甚至连意识都延伸不进去。太像了，实在是太像了，这一定是他干的。 谁干的？ 好吧，我应该告诉你，你有权知道这一切。 我准备好倾听了。 看着我的眼睛，马法里奥，你们族人口中的外来者总共有三个人，其一是自称为人类的罗宁，其二是兽人布洛克斯。你们并不熟悉那两个种族，但如你所见，他们确实是人类和兽人。 是的，人类和兽人。 你可曾提起过我的身份？另外两人有没有说过？ 你应该是有暗夜精灵的血统，因为你看起来跟我们很像，只 有暗夜精灵在死去一年以上才会是我这个样子。可我也不能否认我们确实有相像之处。事实上，你所看见的只是伪装。我和你的族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我也没有人类、兽人、矮人乃至牛头人的血统。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？ 朝我的眼中深处仔细看，然后仔细想想你所知道的关于我的事。 马法里奥望着克拉苏斯双眼的同时，竭力回想着自己对他那浅显的了解。他是一位博学多闻、天赋异禀的施法者，即便看似体弱多病，却还是时刻流露出漫长岁月赋予他的超绝才能。姐妹会的成员们感觉到了，虽然他们当中似乎没有人明白那意味着什么，月之守卫们也感觉到了，就连那些夜人豹对待他的态度都要远胜养育他长大的主人。 而且这位法师甚至还跟一条龙成为了朋友。一条龙？在跟巨龙分开之时，克拉苏斯病殃殃的，就像是个将死之人，而那条龙在离开他时也会显得虚弱而疲惫，只要两人待在一起，力量都会大大增强。这些还只是表象，考雷斯特拉兹跟克拉苏斯说话的态度不同寻常，仿佛把他看成了地位相当的兄长。马法里奥好像渐渐有了头绪，克拉苏斯对马法里奥敞开胸怀，让他看得更加真切。马法里奥用心眼看见克拉苏斯迅速变形，长袍被宽大扭曲的身体割成碎片，腿朝反方向弯曲，手脚延伸变长，长出了爪子，他的背上生出了双翼，足以遮蔽日月之辉。克拉苏斯的脸也在伸展，口鼻连成一体，变成了龙头的模样，头发渐渐变硬，形成头顶的鳞片，接着那些鳞片顺着脊背延伸到了与翅膀一同出现的龙尾末端，随着深红色的鳞片覆盖了法师身体的每一寸皮肤。 你是一条龙？ 没错，我就是一条龙，确切地说，我是一条红龙，但我经常以凡人的面貌行走于世，边学边教，谋求众生之间的和平共处。 一条龙，一条龙。 在这支大军中，只有罗宁真正知道我是谁，来自何处，但那位兽人也已经猜出了八九分，想必姐妹会的祭司们也有所怀疑。 人类和巨龙结盟了吗？ 不是这样，但当我身披这层伪装时，罗宁是我的学生，即便在能人辈出的人类种族里，他也称得上是一位出色的法师，我对他的信任甚至要超过我的同族，这道屏障的存在更加证明了我的疑虑，他不该出现在这里。 既然你是一条龙，为什么不变回原形直接飞到这里来呢？为什么要让我去召唤角鹰兽？你好几次险些遇害，我们上次跟恶魔交手时真是死里逃生。 有些事情我必须保密，但是请你相信，我之所以不变形，是因为我变不了，我暂时失去了变形的能力。 啊，我懂了。 你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有信心去说服巨龙了吧？他们会听同族的话，也会向同族说明近来表现得如此古怪的原因，前提是我必须先能联系到他们。 这会是什么人干的？ 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失败了，改变这场战争结局的唯一希望眼看就要破灭。 我可能有个主意，至少能让我自己过去。 什么意思？ 我能进入翡翠梦境。 这倒是个办法， 可这样真能奏效吗？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见或者看得见我，就算能，巨龙们会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？ 有一条龙能帮到你，你必须找到他，他叫伊瑟拉。 伊瑟拉？我知道，塞纳留斯向我传授进入翡翠梦境的办法时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。伊瑟拉是五大守护巨龙之一，掌管着翡翠梦境，他当然既能听见也能看见我的梦境形态，不过他愿意相信我吗？ 要是你能说服他带你去见红龙阿莱克斯塔萨，那么就能请考雷斯特拉兹前来对峙，他认识我们两个，阿莱克斯塔萨会听他的话。 我会尽力。 如果伊瑟拉有所抗拒，可以试着跟他提起塞纳留斯，必要的话不妨多提几次。